在那个下面埋了很多教徒们的遗体啊。 对教团而言，教徒的命是最不值钱的，跟国民之于权力者以及士兵之于用兵家是一样的，这个值得发怒，但是不足以感到惊讶。杨指挥官可能会反对这个说法吧，把杨威利当作一个普通人而喜欢他是很好，我也很喜欢这个人，以一个用兵家而尊敬他也是当然的，但是用兵家这种职业本身就是该遭天谴的工作，杨威利本身应该早就领悟到这一点，所以你没有必要太过情绪化。 尤利安这个小子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包括我自己在内，跟他接触的年长者都会不知不觉地担负起那个小子的监护人的职责，到底是什么缘故？ 我想因为仁德吧。 仁德？哼，那小子还在修行呢，不谈个十次二十次恋爱算是个完整的人吗？ 快要出发了，先稍微休息一下吧。 根据林察中校所说，我们在攻略地球教本部的时候，你们帮了不少的忙，是吗？ 是啊，因为我们被那些不讲理的地球教徒抓去，有一半也是基于我们要复仇，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帮得上忙。 我想要回报你们的功绩，你们想要什么呢？ 只要能够让我们这些人平安回到费沙去，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奢望了。哦， 像个到底的费沙商人狮子大开口啊。 怎么了？如果是生意上蒙受的损害，我可以补偿你，没有关系，别客气，尽量说出来。 真的很谢谢您，不过损害的额度并没有计算，也不知道有多少，可不可以让我们日后再向您提出申请呢？ 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久就得离开这个地方，必须要返回帝都啊。 既然这样子的话，能不能也请您带我们去帝都奥丁呢？我活到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去过帝都呢，如果能参观帝都就实在是太好了，还好我们回程也没有带什么行李。 这种事情很简单，没有问题，我会叫我部下安排。 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你居然敢提出那种要求来？ 以前杨指挥官也曾经说过，他说接触不同的价值观是很重要的事，所以说我想实际去帝都看一看，而且跟帝国军一起入国也不会被别人怀疑，这是个好机会啊。 你说的对，奥丁那个地方啊应该有很多帝国美女哦。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7月30号，华伦舰队歼灭地球教的报告传到了帝都奥丁。然而在这个报告前后，海尼塞行星发生一连串混乱的消息也传了进来，在帝国的众臣之间掀起了一阵波纹。在连续的正式报告之后，雷内肯普的部下拉吉尔少校向奈哈特妙拉提出了紧急报告。 这么说，雷内肯普指挥官身为一个事务官却欠缺公正，你这么认为吗？ 对一位国家的重臣而且有大恩的上司而言，我知道这是极为无理的行为，但是雷内肯普指挥官所做的事情简直是一种平地掀起动乱的行为。 你敢在正式场合做这种证言吗？ 不管军法会议或者法院我都敢。 嗯， 这样啊，原来背后还有这种事情，雷内肯普的心胸实在太狭窄了。 这一天皇帝莱因哈特有轻微的发烧，没有出席会议，于是就以自由讨论的结果在上奏皇帝。妙拉一反常态，第一个要求发言，揭露了拉吉尔上校的控诉。 这件事情关系到帝国的名誉，尤其是态度的公正问题，不要局限在帝国或者同盟的框架，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能使万人幸福的结论。下官的意见是这样的，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先追究听信密告者导致事态恶化的人的责任才对。 我认为拉吉尔上校说的是正确的，皇帝陛下的威信首先应该处分寡廉鲜耻的告密者来维护皇帝陛下的威信。杨威利的行动如果是面对密告者的违法所采取的正当防卫，这也是十分情有可原的。 这种发言对雷内肯普指挥官可能稍嫌严酷了吧，为了国家的安全也为了避免日后的灾害，他打算把杨威利除掉， 基于这种忠诚才采取这种迫不得已的谋略吧。 国家是靠谋略建立的吗？国家应该是靠信义建立的。至少如果没有这种志向的话，那么跟黄金树王朝有什么不同？要以什么来向士兵还有民众解释新王朝存在的意义？杨威利虽然是敌人，但也值得称之为名将，没有以名将的礼节对待他，还要用密告跟谋略把他除掉，你们打算怎么跟后世解释呢？ 这番话真是了不起啊，米达元帅，看不出是两年前参与肃清李登公爵的阴谋的人呢、啊、你现在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了是吧？ 啊， 当初对李登公爵的肃清是一种两相较劲的斗争，稍微迟一步的话，成为处刑场上待宰羔羊的就是我们了，只是先下手为强而已，没有什么好可耻的。但这次情况却不一样，一个已经退役过着平凡市民生活的军人，想用无实的罪名加以陷害他，不是吗？那些为了保身寡廉鲜耻同盟政客的罪犯，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联手呢？军务大臣是基于什么哲学来肯定这种丑陋的行为呢？ 哎，对对对， 没错， 说的有道理。 就是嘛，说的很有道理。 杨威利跟同盟政府之间的感情难以修复的话，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反过来跟我们帝国军结合在一起。为了避免他发动没有必要的军事行动，应该及早派遣调查官前去调查真相。我愿意接下这个任务，到海尼塞走一趟。 各位好像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问题并不是在于杨威利的罪和密告者有没有关系，而是他跟部下掳走相当于皇帝陛下代理人的高等事务官逃亡这件事。这件事情如果不叫做犯罪，不加以处罚，如何保住帝国跟陛下的威信？希望各位想一想这一点。 我实在是很不想这么说，这也是轻易相信密告者将一个无辜的人，而且连证据都没有就想要处分他，这是雷内肯普自找的，不是吗？维护威信之道不在于隐藏事实，而是要让事实明朗化，既然有错就应该把它矫正，不是吗？ 任用雷内肯普一级上将出任事务官，是我们英明的皇帝陛下所任用的。司令官大人，您批评雷内肯普大人的话，可是会伤害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陛下的声望啊，这一点还希望您要多考虑一下。 住嘴，下流！ 哦， 你为了封住司令长官的正当言论，不以你个人的见解，竟然想用皇帝的名号来堵他，狐假虎威的臭狐狸！再说你只是内务省区区一个局长的身份而已，你凭什么来参加只有一级上将才能够出席的会议呢？不仅如此，还插进元帅之间的讨论，你太猖狂了吧！我要你马上滚出去，你根本就不适合在这里。还是说你不喜欢用你自己的脚走出去？ 会议到此结束，你在外面等着吧。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屈辱。哦，不，如果只有我也就算了，连军务大臣您也被骂，那简直就是被骂的狗血淋头，不是吗？ 你这种论调不仅罗塔尔元帅不喜欢，就连我也不喜欢。 啊， 对于你的出席，我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我的确有疏忽的地方，而且内务大臣还有宪兵总监，他们都不喜欢你太靠近我的样子。 在乎这种事情就太不像您的作风了。 惹人嫌也就算了，被别人扯后腿可就麻烦了。 以后我会多加小心注意的。不过罗塔尔元帅的言行实在太过于挑战性了吧，为了日后着想，是不是应该先跟他钉一根钉子呢？ 罗塔尔是建国的功臣，皇帝对他的信赖也是雷内肯普不能比的，没有证据就想陷害他人的愚蠢行为，你从雷内肯普这个反面教师那里应该学到了很多。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搜集证据的，无可动摇的证据。 好。 难道朕的体质真的有这么虚弱吗？ 不是的，是陛下太过于劳累的关系，花了这么多心力在战争还有政务方面， 偶尔会发个小烧也是难免的事情啊。要是我的话，早就已经变成重病了。 不过，最近我很容易感到疲倦。 那是因为您工作太认真的关系。 哦，你的意思是叫朕偷懒一点是吗？ 啊，陛下，请您原谅我的无礼。不过火焰太猛的话，很快就会烧尽的。这是我爸生前跟我说过的话，真的，请您放轻松一点。 艾米尔，其实你还不了解，最可怕的不是火焰会烧尽，而是没有火焰可烧，就这样空虚地持续下去。 我看您还是早一点娶一个皇妃，建立一个家庭怎么样？ 朕一个人就已经够麻烦了，加上皇后还有皇子的，那么警卫人员的负担不就更加繁重了吗？ 陛下，军务大臣要求觐见陛下。军部最高干部会议已经讨论出大致的结论，军务大臣希望陛下您做一个裁决。 好吧，带他去隔壁的谈话室。 批判雷内肯普轻举妄动的声音意外的强烈，主张应该要查明事情真相的人数也占了大多数。但是既然同盟政府明显的欠缺维持秩序的能力的话，我们应该随时做好任何时候都能出兵的准备吧。 启用雷内肯普的确是朕的失误，想不到连仅仅100天的地位都没有办法保得住。也就是说，有些人是需要朕拿着链子牵着才能够发挥能力的。 但是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大名分可以征服同盟了，不是吗？ 你不要随便插嘴。这样吧，叫时代梅兹去接替高等事务官的职位，关于要回雷内肯普的事情去跟杨威利交涉。不管怎么样，都要听听看雷内肯普他本身的证言，然后再谈处分杨威利的事情。另外要特别注意同盟政府的动向，发现他们的企图妨碍帝国的话，叫时代梅兹采取必要的对抗处置。 遵旨。 难道说其实我心里也期待这种事，期待着雷内肯普的失败？说不定真是这样。当我知道由于雷内肯普的失败引起动乱的时候，我全身的确充满了亢奋的感觉。后世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好战的皇帝吧，但是事到如今，我也无法改变我的生存方式。对了，我所喜欢的并不是流血，而是喜欢跟对方的意志和智力的冲突，只有这个才能让我感受到活着的充实感。没错吧？ 8月1号，只留下负责调查和处理善后的部队离开了地球，踏上了返回帝都奥丁的归途。尤里安等人所乘的亲不孝号也跟他们同行。 是那张磁碟片呢？ 这是唯一的土产，不过现在地球教也已经毁灭了，说不定没有什么价值了。不过或许可以成为杨指挥官做判断时的材料。 说的也是啊，不过话说回来，想不到地球教竟然不堪一击。 是啊，真的结束了吗？ 我想杨指挥官一行人一定是往这儿来，没有错，所以我认为目前来说我们还是不要动比较好一些。 哦，对了，关于艾芬约瑟夫陛下的行踪有没有下落？ 没有，真的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您让我辩解的话，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实在很难进行调查。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个无理的要求，但是我已经不奢望黄金树王朝能够复活。不过寻找被利用来当作道具的小孩的行踪是我们这些利用他的大人的责任，我得负责照顾他才行。 是 杨指挥官把这个战力交给我的事，还有艾芬约瑟夫陛下的事，这两件事是我人生最后的职责。 真希望杨威利这个名演员能够发挥自己最高的实力，不过他本人好像没有当演员的自觉，只有逼他上舞台的人在一旁辛苦啊。 这是为了不成才的学生在烦恼当老师的心情是吗？ 其实我曾经想过要当一位老师，我讨厌别人出习题给我做， 但是喜欢出习题给别人做。 习题堆积如山，不属于帝国也不属于同盟军的第三势力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光凭军事力量是维持不了的。补给呢？组织呢？对外交涉呢？我需要时间，不管怎么说现在都太早，再说贡布雷内肯普死的时机也是一个问题，搞不好的话会引起帝国军的攻击呢。 不过辛口部，在缺乏情报跟变化激烈的状况之下，你竟然能够看穿政府毒辣的阴谋，真是不简单。 也没有了，说不定政府其实没有想到那么多，只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哎，先扣部，事到如今。 对，事到如今追究事情的真伪也没有用，而且呢，我的确相信同盟政府有这个恶意跟阴谋，那个时候是，现在也是，所以说我可没有欺骗你的意思啊。 只是煽动我而已。 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那个时候就不应该放弃伊谢伦要塞的，把百攻不破的要塞拿来当做民主共和制的根据地的话，或许在帝国里面还能承认他的自治权也说不定，虽然没有那么简单。 事情变成这个样子，你后悔了是不是？ 开玩笑，我还只是个未满30岁的黄毛小子，就能够被人家叫我一声中将了，这也是在杨指挥官旗下的功劳啊，或者说是他害的，应该叫他负责任才对。 自治权，真希望能够有以前在帝国之内确保自治权的废杀商人的智慧跟机略。 哎，对了，夫人在那儿干什么？谁知道？ 夫人好像在整理我们跟梅尔卡兹独立舰队的资料，好让杨指挥官什么时候都能够作战立案呢。 原来如此，人总是有适合跟不适合的事情，跟做菜比起来，这个对她老公还比较有帮助。 问题就在于那个老公方面，好不容易把他给推上舞台了，到现在还没有定出明确的方针，就只知道在那里睡午觉，再这样下去，观众真的要发出嘘声了。 可能被迫卷入这种状态，他在闹别扭吧。 废杀，透过波利斯克尼夫能够借用独立商人们的力量吗？ 这一对夫妻有正当防卫的意识，不过不去考虑未来是问题的所在，应该要更有野心一点才对啊。 还有，我也得迎接尤里安从地球回来不可，为了这个结果还是需要一个根据地跟梅尔卡兹指挥官会合，统一指挥系统，编制共和军是第一件要做的事，到头来的问题还是那个。 不过呢，虽然我们被称为叛乱部队什么的，照我看来，纯粹只是离家出走的儿子的集团。 菲利加，麻烦你给我一杯红茶。2个月，只有2个月。依照我的预定，我还有5年可以过不用工作逍遥的日子呢。嘿，真是的。唉。 把大本营迁到费沙，奥丁离同盟的领域太远了。至于代理镇掌管奥丁，负责统筹的工作交给国务大臣玛丽伯爵担任，其他的阁僚中，军务大臣跟工部大臣跟朕一起把办公室迁到费沙去。一级上将以上的最高武官也是一样。但是宪兵总监兼任首都防卫司令官的凯斯勒一级上将，还有新的后方总司令官，掌握旧帝国领域军权的麦克林一级上将，还有完成讨伐地球在归途上的华伦一级上将等3名除外，移动以今年年内完成为目标。朕本身在9月17号离开帝都，在这之前，米达元帅在8月30号之前先行出发，其他的指挥官则和朕一起同行。 战争的预兆，一股亢奋的感觉。这个人活着，果然还是需要敌手才行。或者说这个人太早到达顶点也说不定。不，或者说像5世纪以前出生的鲁道夫大帝一样， 能够碰到巨大而且是完全受到否定的敌手是最好的。 伯爵小姐，闭门思过的期间你的字变得僵硬多了。 啊，是，真的非常抱歉。 在最后再加上一条，另外这次迁都废杀并不是暂时性的。 啊， 8月8号，皇帝莱因哈特发布了这项宣告，这是第一次把迁都废杀的意向正式对外公布，同时这也是以废杀地处帝国与同盟的中间位置来想的话，很明显的是帝国企图完全并吞同盟领域的一个前提。 废杀，原来如此，他的想法跟我们的层次果然不一样，那个地方的确比较适合统治新的领土。 嗯，那个女人该怎么办呢？那个女人艾弗利德。 不过我认为陛下的错误不在于任用雷内肯普，而是任用了欧贝泰，这一次的事八成也是他在背后穿针引线吧。臭小子，说不定他自认为他是个忠臣，可是照这样继续排斥跟他波长不合的人才，总有一天王朝的基石会产生裂痕的。 有道理，我也这么认为，尤其担心的是最近皇帝陛下跟欧贝泰之间已经可以看出皲裂了，如果陛下跟他的波长合不来的时候，那么会怎么样？我会担心这种事也真奇怪，我不是一直都希望尽可能的话不要屈居于任何人之下吗？不，但是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一向推崇的皇帝如果有一天成为欧贝泰掌中的傀儡的话，就太扫兴了。 这年8月13号，靠近伊谢伦走廊一个恒星系的自治体从投降于帝国的同盟宣布分离独立出来，这就是尔发星系。 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に交わる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思索着返回同盟的可能性的杨威力，犹豫着要不要回应尔发星系独立宣言的邀请。这个时候，帝国军将大本营迁往废沙，逐步准备对同盟发动再次攻击。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背弃一切旗帜，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